大围钱，大围巾，我唔要呢啲钱嘅，好得意咧！呢个玉嘴啊，有段古噶，我阿爷属猴嘅，佢有十二个仔女，咁啱我阿爸又系属猴嘅，于是乎我阿爷就将呢个玉嘴交咗俾我阿爸啦。 你又属猴嘅喎？ 嗯，所以我阿爸交咗俾我咯。 不过俾我嗰阵啊，同我讲，佢话如果我遇到啱嘅女仔咧，就将呢个玉嘴交俾佢。 一见啲差佬咧，要收钱，你秒收钱啊？你就五屎一世抗，你想搵个女嘛？得五万蚊啦，你嚟啊！ 咁你即系睇小我啫？ 你都冇出息嘅你！ 哦，我唔系，我凭而家我系车头，得唔得？ 你好，我个名。你唔好话我唔俾条路你行啊！你跪喺度，我俾我声对唔住，有人系捐到个富囊，知唔知啊？听喺白线楼摆两围和牛走，咁今晚嘅事咧，我哋可以当冇发生。 走富囊，关你有冇事？ 你咪话我系你男朋友嘅，你叫声我Darling啊！仲快啲向岩爷侦查！ 咩啊？哑噶？阿爷饮茶。1959年，油麻地外籍探长奇尼夫退任，此肥血引起雷诺与颜童之争夺，颜童不惜勾结港九各大老家，甚至毒枭，务求登上宝座。 而家先至我開始的起心肝，跟住眼垂你尾學下你點樣冚啲錢網。如果唔跟眼垂學翻兩招，我第時點發？知怕我前邊啊冇晒浪啦嚇！啊，湧下湧下又有噶啦。阿哥， 等得你坐正入尖區嘅時間，我哋先慢慢傾。 坐正仲揾你咩？ 坐正。 俾我做，我做得好好嘅。 何叔叔，你即刻帮我揾几支金手指，插喺眼瞳周围。眼瞳每一日做过啲乜嘢，见过咩人，叫过咩鸡，我都要一清二楚。 我即刻去。 Thank you. 細路仔幾得意，係咧，喺邊度住？ 我做緊藤廠，有宿舍俾我哋住。 佢讀書未啊？ 我哋啱啱先喺東莞偷渡落嚟， 未揾到啊！佢爸爸仲喺上高。 贤仔， 乜事啊？ 过嚟啊！话俾人听，你叫咩名？ 我叫李容儿。 你今年几岁？ 七岁。 你姓吕啊？我都系。 我呢一生人，同我一个男人好过嘅啫。 我跌咗份， 我都估到噶啦。 但我知道点做，我知道我应该点做。 做 call 我啊嘛，等我向小明揾条灯翻嚟搞掂佢啊！你依老细见紧光嘅蚊呢期， 未掂啊？派佢出去， 来拎个灯。 咁好硬做咩啫？佢哋应承分几多俾你？ 唔知。 銀行報損失大約10,000元。如果你分四份嘅，你頂籠分到3,000元。萬一佢哋知道你衰咗，可能帶埋啲錢走，到時嗰3,000元凍過水喎。咁啦。你爆佢哋出嚟，如果我拉到人嘅，我女落俾5,000元你就包头。无论第时你去到边个祠堂，嗰5,000元包底一样跟住你，点样？ 唔使嘥口水，蒙口平唔会为咗你嗰5,000日出卖班兄弟。 6,000， 悭啲啦。我同班兄弟。斩个鸡头，烧个王子嘅 7,000。 我哋偷抢、骗滚、情同手足。 8,000。 出得嚟行就知咩叫雷气啦。 9,000。 调转系你，你衰咗会唔会督啲兄弟背脊啊？吓。 10,000，顶晒笼。你哋辛辛苦苦去打剑，都系为咗10,000元。多时间， 要讲就讲，如果唔系斩个倒扣嘅， 戆居，我蒙口平顶天立地啊！ 9,000， 你叫我做染仔，就等于叫我死啫。 8,000， 我将来点样见我啲江湖朋友啊？ 7,000， 好啦，Sir， 你唔好借啲嘢咁扣下扣下喎。 咁你咪讲咯。 头先玩10,000元嘅， 10,000元就冇得顶天立地噶咯。 你讲嘅算唔算数先？ 你第一日听到你落个名啊？我讲嘢一句一句， 大烂财 咩啊？ 我阿头系大烂财， 唔该。 阿哥， 咩事？ 香港銀行啲馬仔同埋一個人嘅豬仔當鋪買咗好多豬肉，咩 case 喎？ 呢咁低裝嘅嘢我唔做啊！點啊？ 哇！阿明，得翻凳過嚟。坐，德哥。 啊， 老鼠明，油麻地廟街鋪大啊，我王子細佬信得過，叫德哥。 係，德哥，有啲咩辦，即管吩咐啊。多謝德哥。 我要一份油尖區所有撈家同埋各線三點水大佬嘅名單。仲有啊，喺個區裏邊究竟有幾多大檔、煙檔、粉檔、自花檔、家寶同埋雞竇？而每一檔檔口究竟邊個揸旗，我都要摸曬出嚟。有冇本事？ 我要啲水酒釘。 記得， 兩撇夠噶啦。 我俾個四嘢你，但係你一定要記住。一個禮拜之內一定要有料，而啲料一定要堅同埋足，明白未？ 一定一定。 What a beautiful sight! I must say you seem to be doing quite well. In fact, I never cease to be amazed by your abilities, Auntie. I think I'll do even better if I'm in the right corner, sir. Well, then the question is.Which corner? I wouldn't worry about it, NT. I'm sure you'll get exactly where you want to go. Shall I take it as a promise? You have my word. Thank you, sir. By the way, NT, will you be attending the races at Happy Valley on Sunday? Yes, I will. Would you care to join my wife and I in our bonds? You'll be my one, sir. I'm very glad, actually, you see, because there are several. 銀行喺半島酒店嘅地下開咗個參務會，請咗十幾個鬼頭，咁擺明係收買人心嘅招啦。 我係鬼頭都鋸到瀨尿啦，先嚟個參務會，無啦啦啲係當茶飲，仲有女明星陪跳舞啊。下邊食完上高開定房，上去再食個，哇！ 唔係啦，甩哥，我哋都係實行以毒攻毒。既然銀行嘅吳家產請飲請食，我哋一樣可以請飲請食啫嘛。佢發一條女。我哋發夠一箱，我哋實行一箭雙雕。你知講到女人呢味嘢，男人冇理由唔中意一箭雙雕噶。你哋話係嘛？ 謝生哥，啊唔該啊，嫂，唔該唔該。德哥啊，呢條淫棍諗嗰條屎橋都唔話冇得考慮噶。德哥，德哥， 講咩？ 我冇嘢。 你睇你幾時接佢翻嚟啦？咁我哋点分大细啊？ 我谂佢唔系一个中意同人争嘅人嚟嘅。 咁我咁唔系一个中意同人争嘅人啦。 唔系咁嘅意思。我由第一日识你啊，就知道你系一个义气仔女嚟噶啦，系咪？ 咁老老实实啦，喺我之前，除咗佢，你仲有冇中意过第二啲女人啊？有冇啊？ 过嚟啊！过嚟，我同你讲。 好啦。 嗱，除咗佢之外，得你一个嘅啫。 咁你娶咗佢翻嚟之后咧，我唔准佢入我间房噶。咁你哋做乜嘢？我唔理噶啦，我当冇眼睇噶啦。 当然啦。嗱，我拣间远啲嘅房，就算我哋做嘢嘅时候都嘈唔亲你咯。 唔得啊！你做，但系。唔准嘈， 唔准嘈噶！ 可能一有得做又日 日嘈，唔准嘈啊！你唔准再嘈醒我。 阿尚，唔該曬你。 點啊？啊？ 好鮮色啊！ 特別新聞報告， 政府今日宣布， 由今日開始，所有已婚人士的户籍只許申報一名配偶，否則會被視作觸犯重婚或通奸罪。此後所有男性行為皆為本港法律所不容，亦將受全面禁止。 香港政府昨日宣布，即時廢除大清律例，從此切實奉行一夫一妻制度，並呼籲所有公務員率先效尤。 我是阿常啊， 你嚟坐啊。 飲茶，常姐。 哎呀，你咪咁啦， 唔好啦，你飲咗先啦。係我對你唔住，我唔係嚟破壞你家庭噶。 你唔好誤會啦，我今次嚟唔係嚟怪你噶。你起身先啦， 你飲啦。 阿媽， 無論如何，你飲咗呢杯茶去啊！呢杯茶我誠心咁斟俾你噶。飲出去啊！ 唔好啦， 唔該你啊！嚇， 你起身先啦，起身啦！你梗係叫賢仔啦，係咪啊？ 叫人啦， 算啦，由得佢啊。阿甩梗係好錫佢噶啦， 佢哋仲係好生保。 唔使乖，過去玩。未见你之前，我总系有啲觉得你系我同阿甩之间嘅第三者。但系到而家，我先知道我咁谂系错。佢肯将家传玉坠交俾你，咁就证明佢一定系真心真意爱你。我知道今次大清律例废除咗，你一定好伤心。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一夫一妻制以后就算连港督都要遵守。我想阿甩他自己都很痛苦。 我一直都没想着要怪他。 真的。 今次翻嚟香港，我梗想见翻佢啦。当年佢嚟我屋企揾我，但我终于都见唔到佢。咁多年，我一路都好担心呢件事，唔知会害到佢几惨。而家我见翻阿乐，佢有咁好嘅日子，我已经好安乐噶啦。我根本冇意思教亂佢嘅生活，常姐， 你放心啦，我已经决定离开啦。我唔系想逼你走啊，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唔系你逼我，系我自己条命逼我啫。 睇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同贤仔已经走咗噶啦，你唔使揾我哋，我哋都只系有缘无分。既然天意系咁，我留喺度都冇咩用，你保重。 听老人家讲咧，食几多着几多，几多个老婆仔咧整定嘅，好似我以前咁啊，餐餐隔米黄嘅，点估到而家会？ 运动呢排点？ 有冇动静？ 冇。 都说明啊，佢搞油尖区嘅嘢搞成点啊？ 嗰份名单啊，坤树 有错啫。 Logo 咩？ 我唔错，我翻屋企先。 喂，咩事啊？ 冇嘢，想翻去先啫。 做乜嘢啫？一定有事。眼瞳。 你嗰班賣白粉嘅整咗成百粒俾佢，買過譚掌位嘅。 好嘢啊！ 我算過啦，一百粒我哋有本事籌啊，但係至大碌嘅佢同油尖嗰班大佬雞已經爹掂曬。 唔早同我講啫。 咁我無謂再。 你點解唔早同我講嘅？ 阿哥，呢啲槍冇得掹嘅，我唔想再刺激你啊！ 系，即刻同我约粉岭差馆流沙展，元朗差馆邓坤三日之内见面。仲有，叫晒所有手足即刻开会。进门。 哦。 我话你知，我从来都唔信命水，我净系信系我嘅嘢，始终都系我。 你既然话要捻低岩洞，警务处长系最大关键，咁仲有咩问题？ 嗱嗱临倾掂佢咪得咯。 最弊就系呢条灰豆早就俾岩洞条龟公氹掂咗，你叫我点埋身啊？ 枉你当咁多年差，正路行唔掂，唔会转弯抹角嘅咩？一条灰豆就搞到你一栋都冇。 人哋唔知我知，呢条警务处长嘅老婆喺澳门都唔知几难度，成日都输。上个月一输就输咗几十粒，你就由呢条路入手咪得啦。如果要钱嘅，你冇， 我有啊，我可以成副身家借俾你都得，等你有嘅先至还翻俾我，我就当同你赌一铺，你意思点啊？ This is from Mr. Lloyd. Over there. Will go. Mr. Lloyd wants to make sure your husband reads this report. So why don't you give in to yourself? You see him every day at the station. Well, Mr. Lloyd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He knows the commissioner is a busy man. It's up to you to impress on him that this report is of the highest priority. 告訴他是我送給他的禮物。 This is a token of his appreciation. Alan, darling,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Can't it wait? I'm really rather busy. No, it's very important. No. Read it now. The man we've selected is eminently qualified, both in terms of experience and ability. 署長，好高興講俾大家聽，關於油麻地嘅探長空缺咧，已經選出極適合嘅人選啦。 I introduce to you the new Sergeant Major of the Almaty District.Mr. Nantong. I have another important announcement to make. There's been a high-level decision to create a new post, Chief of Sergeant Majors. 署長話警察部同時會加設一個總華探長嘅職位。 The new chief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hinese detectives in the colony. They will answer to him directly.He and he alon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work assignments. 總華探長即係所有華探長嘅總管，佢將有權對所有環頭華探長直接發號施令，同埋進行任何嘅調配同埋指揮嘅。 Gentleme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you the new Chief of Sergeant Majors, Mr. Louis Lock. 呂洛探長。 直接指揮，收咗佬每一個禮拜喺每一個環頭收片。 Sir, have a seat, Andy. Thank you, sir. 而我希望，除咗收咗佬以外，任何人都唔可以收片。同時， 同類型嘅檔口劃一收費。仲有所有私家檔、非檔，仲有親戚檔，見一檔冚一檔。照我估計，以後全港每日收翻嚟嘅片數，大約就係58萬，而有18萬就係嚟自油麻地嘅。而所有收翻嚟嘅片數，分配嘅方法就依呢個比例，30%係分俾處長級以上嘅人員，包括我；20%係所有探長；10%係幫辦。而呢20%係沙子， 咁即係60.5%啫，剩翻個 30.5%係分配俾所有環頭裏邊嘅散仔嘅。而呢個分配嘅方法係經過我深思熟慮，而且計算得非常之清楚。我諗絕對唔會剝削到目前大部分人嘅得益。 喂，著數咯咁樣。 另外，我會睇住喺每一個環頭裏邊人口嘅分佈啊。市民的興趣啊，財富的多寡啊，來決定各類型的檔口在每一個環頭裏面的數目。例如好像旺角那樣，它就可以有10檔大檔、10檔煙檔，但是在深水埗就不可以，它只可以有5檔大檔、7檔煙檔。理由是什麼？理由就是當檔口比需求多的時候，就會引起很多惡性的競爭，因而會出現很多武力的爭執。我要求每一個環頭裏面的探長一定要依照我的計劃，用有效的行動去控制你們自己區內的秩序，尤其是一些不遵守規矩的撈家，千萬不要讓我發現有人徇私，更加不要以為自己是探長。只要你做錯事，一樣可以穿回軍裝。好了，在未來的日子裏面，我是絕對相信我們警務人員前途和福利是令到大家著藥的。我說的話是這麼多，多謝。 MT, do you see any flaws in this? No, sir. Good, because I hope that you and everyone here will support this wholeheartedly.It requires nothing less than total commitment in order to succeed. 處長咧就希望我哋全部人都可以同心合力，竭誠地為呢一套新嘅紀律服務。 I take it that you admire Sergeant Lee's new proposal. Is that correct, NT? Yes, sir. Then you would work hand in hand with him on this. I will, sir. I'm glad to hear that, actually. 一個喺九龍西，一個喺新界，點同你爭第一把交椅啊？你都話係咪啦？ 李 Sir， 全香港100多檔大細品檔，你居然夠膽痛痛手釘定4家，的確連我都估唔到你咁好手段啊！咁好膽識，總算我睇錯你。以後我批號 cap 到水，你一樣 cap 到水，一於唔會少你條數。仲有啊，我環頭之內。任何事幹發生，要我幫手嘅話，譬如交人交案啊、打理地方啊，即管俾佢説話我。其他嘢唔使多講，飲杯。 豪哥果然快人快語，我代表全香港警察多謝你， 我都代表我自己班手下架幾冷，再敬各位一杯。 飲先啦，飲先啦。 必要说苦，何必要说苦，快向前走，找寻你的生路。赵先生要发文图，要发文这图才把安乐图，你要精心等。 睇呢個環節，我哋唱。 請佢過嚟坐坐。 咩事啊？誰揾你傾偈？行啊！ 啊，袁卓耀。 邊個？ 女士。嗯。 你好中意當眾露鞋？ 唔係啊 ，sorry sir， 我唔識聽英文。對唔住啊 ，sir。 聽日你同阿頭講，話你自動申請落去做翻乜嘅？當街老人三 個，俾錢機會我啊，女士， 係嘛？ 哎呀，你真係最唔知嘅啫。 嚟嚟嚟，嚟飲杯。小鳳姐呢排越唱越好。係啊。 謝十二，一蚊花蝴蝶蛋。 不過見你哋捉賊，我哋咪出嚟幫下拖咯嚇。 唔該曬， 唔使唔該，警民合作啊嘛，維持地方太平係應該噶 Sir。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喂，慢慢啊 Sir， 喂以後有咩有幫手嘅喂，出聲啊，我哋幫得到噶，合作愉快。 1959年，雷諾榮升總華探長，重整偏門秩序，各大佬家爭相擁戴，聲勢一時無兩。相反顏同金飛色比，威名一落千丈。甚至有部分撈家對顏童拒絕派片，因此對雷諾怨恨更深。 李大佬啊， 嗰條友咧叫做火麒麟，出咗名啦，傻傻滾嘅，爭幾廿條鬼你數，周身都唔掂。 撲街仔，顏爺，你放心，我今晚就去刮佢。 唔好咁衝動住啊！你最好諗清楚。如果因為一時之氣嘅話咧，我勸你唔好搞啦。 一時之氣，姑娘幫我哋講明噶嘛。嗰啲泰國貨嚟到我碼頭上落啊，我要幾多有幾多噶嘛。而家淨係俾曬個四個撲街，就算我有客啊，我都冇貨俾人啦。呢個嘢佢逼我咁做㗎，銀爺。 姑娘幫我抽脂。 哦，嗱，你中意點做就點做，總之我射住你。不過咁啊，我唔上身噶嘛。 你定啦，你等我好消息，大佬啊，交俾我做啊。所以话你讲嘢，你仲要荷兰搭路噶， 仆街啊！ 吹钢锤啊！ 麒麟啊！得，喂，咁快衰咩啊？ 去厕所装人咯， 真系屙尿。 扑啊！咩？ 呀呀呀！阿叔啊，厕所已经冇人同啦，吓！我翻嚟先，我今个你探下。 喂，柯麒麟啊，呢个板， 直头啊！ 快啲嚟点去阉割？ 小姐，小姐，你系唔系差人啊？ 唔系啊，伯，咩事啊？ 我跌到个银包，我嚟报案噶，等咁两个字噶啦，都唔见一个差人啊！ 我想他们有些事走开了，不如这样，你在这里坐多一阵，我叫他们出来。死未啊？系咪好辛苦咧？ 你吓死我啊！入嚟坐啦。 你啊，晚晚都咁多嘢做嘅。 做埋今晚啦。听日开始你咪中意去边度，我陪你去边咯。 你系先至好讲啊。 煲啲咩汤啊？ 你只中意饮嘅鲍鱼鸡汤。 唉。 嚟啊，饮碗汤先啦。系咧，点解唔见阿森莫坤佢哋嘅？ 我佢哋多嘢做出咗去。 哦，唔怪得我入嚟报案室嗰阵，一个人都唔见啦。 一个人都唔见？ 系啊。 冇理由噶。 空氣唔好，出去行下街咧就好平常嘅啫。 冇留煮落嘢，火都未熄噶嘛。隔離話見到人夾曬佢哋出去，心哥幫我查啦。 得得得，等我查完邊個想買辣嗰單嘢咧，我一定全力同你揾到佢人。 揾唔到生口短，佢都揾到條屍嘅。你冇事啊，你都未算冚家產。 佢啲家人喺澳門玩得開心。我想差不多了，你聽日帶翻佢哋翻嚟， 係咪有嘢同我講啊？有嘢唔怕講啊，你幫我，我幫你啫，係咪？ 放啊！ 做差人受好多啊，就算屙尿嘅时候唔好冲埋啊。越唔为嘅地方，越唔为嘅人就越攞你命，就好似你个黄子兄弟啊，老虎蟹啊！ 喂喂喂，呢样嘢冇乱讲噃，我同老虎蟹唔系咩兄弟，只不过识下嘅啫噃。更何况佢连我哋甩果都敢买起，抵佢扑街啦！有佢死咗，你应该开心先啱噶。 但系唔系个个想我死嘅人。都已經撲街啊嘛，係嘛？ 你而家咁威水，邊有咁喐你啊？你唔需要杞人憂天嘅嚇。 我哋睇睇拍鏡，唔使緊張。我想問下你，我哋兩個嘅相邊個長命啲啫嘛？ 你五官端正過我，梗係長命過我啦，係嘛？ 你既然知道你個相冇我咁好嘅，做嘢小心啲。我都希望你長命百歲。 60年代偏門百花齊放，雷諾不但成為當時社會上最叱咤風雲人物，其財富也不斷聚增。 He is Chinese god. His name is Mr. Guan. Come on. Hey, 翻嚟啦！ 啊，呢个 有电话揾你。 放心啦，我 都食 翻茶啦，有冇俾面啦？有俾足面，俾足面。大佬埋嗰树。 呢个 啊， 翻嚟啦。 啊。係啊係啊，大佬問咧，佢話以後咧唔想話你拜數。阿英俊，睇到咩未啊？英俊，唔好意思，遲咗啲，遲咗啲。有有有，呢嚿你哋。哦唔係唔係，對唔住，多謝多謝。呢嚿嘢係嗰嚿物料部嘅。我走啦，趕時間啦，唔同你飲茶啦，第日飲茶啊。 关照阿细佬，睇住后吓， 你唔使多谢我，要多谢嘅多谢明哥。 嗱，要嘅要嘅要嘅。 阿 明 哥嚟啦。 系啊。 快啲就嚟。 哎呀，我 阿明靓唔靓啊？ 系噃，好靓喎。 哎，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三个月竟然赚500多万， 咁啊， 咁就集中于喺地产啦。 哦， 不过咁啊，夜总会都唔好放弃。 梗系啦，梗系啦， 食啲嘢。 哦。 Morning sir。 Morning sir。 1972年，伦敦调任薛基夫来港，任命新警务处长。 Back in London, I was impressed with Hong Kong's reputation as a land of marvels. No natural resources, but a flourishing economy. An understaffed police force, but a surprisingly high percentage of cases solved. 局长话， 佢早喺倫敦已經查疑香港嘅破案率非常高。 But since assuming my post as commissioner, my impressions have drastically changed. 點知佢嚟到香港，佢印象徹底改觀。 The fact is, Hong Kong is a hotbed of criminal activity. 處長認為香港其實係罪惡嘅大溫床。 Sergeant Loy, do you agree? 佢問女 Sir， 你同唔同意？ 我冇意見。 Well then, my primary target is eliminating vice, gambling, and drugs. 處長嘅第一步係打算撲滅黃賭毒三害。 Mr. Loy, I expect you to lead the blitz against these three evils.Are you up to the challenge? 處長話：如果佢希望喺短期內剷除曬黃賭毒三害，女 Sir 有冇問題？ 我冇問題。呢啲嘢係我哋探長份內嘅責任嚟。唔好意思啊，翻譯。話聲俾處長聽，我屋企煲緊糖水。如果冇乜嘢嘅，我想翻去睇貨。我先走先，一陣得閒嘅去我屋企飲糖水。 一定好啊，李 Sir。 新官上場唔係三把火啊，屎忽痕㗎啦！我哋採佢哋托炮咩？家下佢要攞威啫嘛，咁我哋咪做多幾台大龍鳳，叫班老家排曬隊俾我哋冚檔，好好睇睇，咁乜事都冇咯。 咁又唔係咁講啊，仔哥，呢條咁嘅鬼頭拆眉拆眼，好人都有限啦。如果我哋成日咁加埋啲行貨俾佢，咪即係俾只痛腳佢揸住。到時你都唔好話唔和味啊！ 冚家拎啊！叫佢拎走差館嘅關公，把個包公落去俾佢拜啊！你同我通知所有撈家，停止開檔十日。我要洗全香港大地。呢十日裏邊開一檔冚一檔，冇人情講。 甩哥。咁好大劑嘅喎！啲十日冇黃冇賭冇毒，班導遊同班雞場固然之扯鍋扯到上曬腦，唔再講啦。連喺賭檔揾食嗰扎古惑仔，你十日冇得撈，盞搞到天下大亂嘅啫喎！ 係啊，碌哥，到時俾條灰豆將軍都將死嚟啦。 咁咪即係自尋死路？ 你講咩？我只係置諸死地而後生。 Explain that. 報紙馬費，我哋差人搞唔掂治安。處長問你，點解我哋好似冇曬辦法應付咧？ 你幫我同佢講啦。而家所有差人都執行緊佢所要求嘅除三害嘅任務，根本就冇其他手中可以撲滅罪案。呢件好難做噶，係嘛 ？That's no excuse. 佢講得啱啊，唔係理由嚟噶。不過係事實。 So that's no excuse, it's the reality. It's real. 話佢知，只要佢肯將除三害嘅行動放緩，然後將大部分嘅人力物力抽調翻出嚟應用嘅話，我勒擔保，半個月之內天下太平。哼，好啦。我屋企煲落糖水，我要翻去睇火。如果冇咩嘅，我要先走先。到你決定嘅時候，你先俾電話。嗯，我等你。 Well, Mr. Norman, it looks as if the unofficial commissioner of police is far more influential and popular than you, the official one. I don't believe that's too funny as far as I 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What do you think, Bill? Is he admirable? In a way. I think you're right. For someone who's managed to mastermind such an ingenious system of payoffs, has 90% of the police on the take, and has managed to keep it going for so long, yes, he is admirable. In a perverse sort of way. Cheers.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assistant, Bill. Bill, this is Sarah. Pleased to meet you. And this is my niece, Annalie. Pleased to meet you. Hello, Bill. I think I'll let you fend for yourself. Ladies, won't you come with me? There's someone I'd like to meet. Mr. Carter, allow me to introduce you. Sergeant Floyd. Yes, of course. I know Sergeant Floyd. 这位加拿先生。 Your detective work is most impressive, Mr. Lloyd, but your facts are wrong. The anti-corruption branch has within itself become so corrupt that it is completely unmanageable. I'm setting up a new outfit that will guarantee to do the job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branch has failed to do. Oh, gee. 但如果有個新嘅，咁而家嗰啲反貪污部嗰啲人去邊啊？政治部啊？嗯。That's a brilliant idea. Corruption and sordidness go hand in politics. Carter 先生真係識得講事。啊，係啊。如果你真係需要人才嘅，你即管同我講。喺我下屬裏邊，全部都係可成可靠。 Thank you, Mr. Lloyd. It's an offer I'll definitely keep in mind. Now, if you'll excuse me, I must go. Nice to meet you. My pleasure, Mr. Lloyd. Excuse me. Kedo. 都係中國人嚟㗎，點解幫啲鬼佬做嘢啊？聽講警務處長都係鬼佬嚟㗎喎。幾識講嘢啊？喺英國定澳洲翻嚟啊？澳洲。點解你可以估到嘅？冇。 李波士呢排喺英國同澳洲大量咁招買人馬， 只要你用下腦啊，你都應該知啊。可惜啊！如果稍為有啲正義嘅話。 香港早就成為樂土，而家都係樂土，只不過係佢磊落嘅角度咁解啫。係糞土，俾你搞到臭氣熏天。你唔好亂講嘢啊！收聲。 我越睇佢越覺得佢似我以前。你叫咩名？如果唔介意嘅，過埋嚟我呢邊啦。呢張係我卡片。 咦，佢又系姓吕嘅喎。佢翻咗嚟几耐？差唔多一年啦。 终于都揾翻佢。一个女人喺唐人街洗衣铺打份工，咁样养大个仔，读到大学毕业，唔容易嘅一个。 逼血即方劲。 相思佢未吐，真情令我惊。 在公在私，我覺得好有意義，而且諗起都好興奮。 燕仔，唔得咁噶！ 你想釘死個老豆？你有本事咩？你有牌未夠班啊，細路！ 女探長，邪不能勝正呢句説話，我諗你已經忘記咗幾十年。不過唔緊要，遲啲等我親手拉你入監嘅時候，你 一 你听住，我同佢系直系亲属，你无名无份，我有权拒绝你再骚扰佢。 你同我听住，你要讲法律嘅同律政司讲，我入去见佢冇人阻挡。 做咩？探长大晒， 做咩？ 做咩袭警啊？ 做乜嘢啊？你老 豆， 你 走， 唔关我事。 我要走， 走去边啊？探下个老婆唔得咩？ 冇嘢出去啦，出去 仔啦，成日喺度搞多一阵。你阿妈话唔见佢， 听我讲。 阿哥唔好理佢，睇下嫂。 你听我讲啦， 你唔使成日就衰仔喎。 你听我讲啦，你谂下，如果佢起身睇到我哋咁嗌法，佢点谂啊？系咪？我同你讲啊，你好好睇住你阿妈。如果佢有咩事，你唔好以为我唔放过你啊！仔哥，仔哥，睇住佢啊！ 会会会， 我走先。有咩事你记紧， 冇事嘅，冇事。 记紧打电话俾我，知唔知啊？ 我会， 唔该晒，唔该。 唔紧要，唔紧要。 招咩？我话晒系你一直啊，打我啊！ 今日获处长颁发奖牌嘅系两位杰出警员，第一位系从事反飞多年、成绩卓越嘅蓝光探长，请蓝光探长。 非常上 ，Well done。 第二位获得这个荣誉的警员是以智勇双全扑灭罪案，不遗余力建清的吕洛总话探长，请吕洛探长。 Thank you, sir. Well done. Sir, Mr. Lee's award-winning days are numbered. It may take a few years, but I feel confident that the ICAC will put an end to corruption in this society. Well, at least where the police force is concerned. We won't let you down, sir. Well, if we want to beat Lee Rock, it's going to take a bit of political intrigue. Well, that is an area in which we British do excel. 處長話，由於警隊人手不足嘅問題而得到政府認真注視，所以短期內警隊將會大量招募人手。因此，原來嘅編制將會有所改變。例如，原來每個環頭只有一個話探長職位。 Furthermore,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s a police officer, Sergeant Major Loy will be promoted to inspector. 另外，港督為咗對警隊裏邊一向表現出色嘅呂樂沙展表示衷心讚賞。 In addition, Inspector Loy will join a provis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ssessment of police supplies. 同時，呂邦版更將會被委以重任，參與一個臨時成立嘅警隊裝備重檢小組。 佢將會同三位警司合力研究同埋計劃改良未來警隊裝備。佢要我做幾耐？ He wants to know how long he needs to be appointed to this group. About 6 months. 咁你原來嘅工作點啊？ 呂邦版現時職責將會有眼瞳同埋藍光兩位沙展暫時分擔。 1、2、3、4，唔有搞錯啊！坐監，六，俾佢兩條冚家鏟出嚟啤啤聲。佢哋話嗰啲片費唔三啊31嘅話，就打啲人冚曬我哋嘅架噃。未升嗰陣時，佢兩條冚家鏟咪當我老豆咁擺。 我都講過啦。 一個環頭擠3個探長，目的就係想你分鐘唔暈內控啫嘛。信我啦，呢場風風雨雨唔係講玩嘅。阿哥，就咁一個部門仔，正所謂我哋啲差佬唔係屙毒尿啊，佢 ICAC 都水浸啦，唔係就咁縮晒槓啊嘛。有就有眼痛，借啲魚轉我哋咪。 佢哋仆街有仇必報嘅，一句講就六個，個個都想你翻出嚟支持大局。唔啊，琴日啫嘛，我收到佢哋信，佢哋批准咗我退休。仲有啊，你兩個聽我講啦，冇乜嘢嘅，我一齊走吧啦。 唔好講嗰啲嘢，你幾時走，咪話聲俾我知啦。等我通知班兄弟，咪一齊同你戰行咯。好，咁就今日係廉政公署成立嘅日子，我哋訪問過基達先生有關 ICAC 嘅性質。廉政公署專員基達先生接受訪問時表示，ICAC 由港督委任成立嘅，目的系全面打击社会严重嘅贪污罪行。佢认为香港绝大多数市民都已经深切期待社会出现平等同秩序。佢呼吁所有受害者或者系知道有贪污罪行嘅市民挺身而出，举报贪污。 並且保證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我叫你將啲資金調去加拿大，而家交成點？ 現金都幾乎調曬啦，喺啲酒樓啊、夜總會啊咁，一扎物業啊，一路都放緊。 差唔多時候，你都好過嚟啦。 我知，我知。阿哥啊，坤哥哋始終唔肯走啊。 我同佢哋講咗好多次噶啦，佢哋太睇小英國政府啦。以前嘅反貪污部啊，都仲喺收我哋查禮啊。而家 ICAC 係直接受命於士頭婆噶。我想以后都冇乜计倾，我真系有啲担心。如果佢哋唔走，挺拉嘅啫。如果你得闲嘅，咪同佢哋讲下咯。 哦哦， 嚟，我哋祝阿眼爷名声总华探长， 好 高兴，大兄弟，饮杯， 饮杯，饮杯， 打住我哋大兄弟话， 你放心。眼爺睇住我哋啊！ 嚟飲杯飲杯！眼爺，我都祝你步步高升。 好，嗱，你嘅。 眼爺，我又祝你運多啲。 哎呀，好啦好啦。 多謝，我唔制啊，我又同你飲。 嚟啦嚟啦， 多謝。 醒目啲。 探長，咁我都知啦。 喂，彭總華探長啊，咁蠢噶，今晚咪陪眼爺食水餃。 仲以为你喺河南踎紧嘅， 我一早翻嚟，已经死咗几次啦，仆街啊！拿低我大佬！ 你讲咩啊？你冇俾人老点啊？ 仲想赖？成功还同啲人都话系你做嘅， 系吕乐大人做噶。我想救你大佬，我讲都救唔切啫嘛。阿沙头主嗰日都喺度，你唔信你问佢。 系啊， 虾头，嗰日咧系吕乐想收晒你嘅档。你大佬想買起佢，講惡嘢，我都有份幫手啊！你唔記得啊？你都喺度啫，所以你大佬話你冇路就冇路啦。我同佢沙煲二底啊嘛。你而家無非想同你大佬報仇，得，我一定幫你手，俾你懟冧亂落。我而家係總華探長，你要唔要我幫手？你自己諗啊！ 医学咁昌明，一定有办法医好你个病。 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同你阿爸有商有量，同声同气？ 妈，唔好谂咁多嘢啦。而家最紧要嘅就唔好再受刺激，好好咁休息下。 果病人有咩人想见嘅，就叫佢哋尽快嚟啦。 我哋冇亲人。 事唔好再提啊！我就一早话抹干啦，吓！ 但我仲记住啊，唔通真系一生不能重演？定系我哋两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前世结怨，今世要结仇。总之点都好啦，由今晚开始，咩恩恩怨怨，不如一笔勾销。如果晏夜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咁啦，我斟翻杯茶同你认错。 冇咁嘅事，冇咁嘅事。甩过你话一笔勾销，我哋就一笔勾销啊！ 好兄弟，不过有件事我想提醒你。 咩事？ 我受到消息，老夫系个细佬喺荷兰分嘅，唔知佢系咪为咗大佬件事翻嚟啊？我知。我知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做的，但我真的没做过。我小心时，我希望晏爷你都小心点。 多谢你关心，饮茶饮茶啊， 来饮茶。 你就知道哈特翻咗嚟，仲叫我小心啲。呢条有边度咁好死啊？一定进行紧咩阴谋？ 好有啊！好嘅，几多几多？ 先啦，先先， 先。 多谢， 你几多？ 多谢， 甩个 三千啦。 帮我派埋佢。 快啲翻嚟啦！咩事？嫂哥病，我可能过唔到今晚。即系去睇一睇，你帮我话俾我老婆听，快啲。 阿嫂啊，一个要行开咗。咩事啊？ 阿爸，你去边度啊？安仔，咩事啊？你未同我讲，讲咗啦，唔使等我啦。 你食先啦，阿爸冇事啊，你哋翻去先啦，翻去玩。甩我，嗯，你架车太养眼啦，坐我架。 你噶，哦唔该，喂。 所有嘢照我吩咐去做，系啊。拉哥，而家点啊？唉， 唔好理咁多，去医院先啊。你嘅枪伤， 我顶得住行咯。 阿嫂啊，拉哥叫我出去，我冇乜事噶，我哋好快翻噶。阿坤，叫埋佢哋啊！ 阿妈，做乜事啊？阿妈，阿妈，你问下先啊，去边度噶？我哋探病。阿妈，你脚流咁多血，等我同你落急诊室住啦。唔，流血唔得噶，身上有伤。冇乜嘢，冇乜嘢嘅。我嚟探病嘅啫。阿妈，阿卓，帮我啲先生。冇乜嘢。放下你，放下我，放下我。 你行开咁多。 冇嘢，冇嘢。 放下我。 点啊？我样点啊？头发乱咗少少，我跌咗把梳，用手拗拗嘅。 醒你啊！休息下，有我哋两个谈下情，嗯？ 我出去先，我出去。 你冇嘢嘛？ 嗯。我对你唔住，我一路都冇。好好咁喺你身边服侍你， 傻啦！我咁好好咁喺你身边照顾你咯，系咪？ 燕仔， 哦，佢行开咗。 在我呢一生人里面，我系三仔乸，冇好好咁生活过。 我出去嗌佢入嚟啦，唔通阿爸嗌佢都唔肯咩？系咪？我叫佢。先你阿媽同我講，佢話呢生人都未試過開開心心見我哋三個人喺埋一齊，所以佢專登嗌我出嚟，叫你同我翻入去，乖地翻去啦。 我而家細聲同你講嘢，係唔想嘈咗啊嘛，並唔代表我會對你客氣。你請。 凡事和為貴，人笑佢嘛。 係佢害我阿媽咁噶，冇再講。再講我連你都唔俾面。 不波， 如果你真係想喺你阿媽臨死之前，佢都唔能夠見到我哋三個開開心心咁喺埋一齊嘅話，你可以唔翻入去。你可以唔翻入去嘅，我话俾你听，我而家翻入去，我等你，我等你啊！ 哪个？哪个？做人留有余地好啲， 留有余地。你叫我对害我妈一世嘅人留有余地。 我话你听系细尘，世事好似个大眼咁嘅，一边公一边字嘅，你唔好单单睇埋一边啊！你嗰阿爸硬唔好啊，都曾经令你老母开心过啊。佢如果系无情无义啊，今时今日唔会你说睇佢。凡事边话边个着晒边个错晒噶，总之但求情之所在，心之所安就算啦。根本由头到尾系你自己憎个老豆嘅啫，夹硬拉个老母落水，你咁系做仔所为咩？而家你阿妈唯一愿望就希望你两仔爷好翻，你啊死牛一面颈，你咁都唔等佢开心下，吓你咁对得阿妈主？ 呢啲女人真係多心嘅。賢仔話佢同濟哥講多兩句就入嚟，你等陣添啦，嗯？我都話咗賢仔一定聽我話入嚟噶啦。等到你好翻，我哋三仔乸咪去次旅行咯。想去邊都得噶，嗯。 個玉嘴咧？ 喺度啊！ 我想有翻名分，可唔可以俾翻個玉嘴我？ 我一早就話咗俾你噶， 我可唔可以送俾賢仔？你介唔介意？ 傻啦，係你嘅嘢，你俾邊個都得噶。 姑娘啊，想问女六先生有冇嚟登记啊？ 我唔知喎，你问差人啦。做咩啊？你哋咩事啊？你咩事啊？咩事啊？呢度咁定真嚟噶？可以随便入嚟噶， 揾人啫，揾人都得。 我哋今日 收 嚟 啦， 唔 系 出 嚟 啦， 今日 收 嚟噶 啦， 我先有个人啊，只脚流咗好多血啊。咁嗌佢到急症室呼入啦，佢又唔肯喎，仲要大声闹人喎，真系好心唔得好报啊！ 妈，妈， 唔该晒，你喺我太太临死之前，帮我完成对佢唯一嘅承诺。 分头去关佢哋。 系。 出声啊！走啊！走啊！ 活吉兒得你出亂一槍俾人打死啊！ 我俾人打死，你阿媽好安樂咩？走啦！ 走走啦，走啦！佢哋嚟揾我嘅，我顶得住，走先吧啦，我唔想累咗你，行啦！ 被人襲擊，追佢上天台喎。 誒，唔係，我就係聽講咧，有人喺度打交。你仲未答我啊？邊個環頭噶？ 我哋旺角嘅。 即係唔係本環啦？我已經有夥計上到去啦，你扯啊！ 我唔得喎。 咩叫唔得？你想等啊嘛？喺度等，阿德，一句都唔准入去。我話嘅。 係嘅，晏嘢。 慢慢等啦。 生意求生， 行幾細路啊？ 果然寶當未老，等你白槍先。估唔到你受咗傷，都可以打死咁多人，嚇？ 點都唔夠你把刀咁利。 我等咗呢個親手殺死你嘅機會，足足等咗21年。好在天開眼，卒之喺你彭未拉傷之前，俾你等到呢個機會。我而家拉低你，可以入曬嗰班殺手熟。等上頭以為我殺死佢哋， 是为了同你报仇添。话唔定出年我就多咗个荷兰水龟。 你要啦，唔该啦，带埋我哋啦。 你医生得六飞子弹，杀唔杀得晒我啲兄弟啊？使唔使我借几飞俾你啫？ 你点解会发过我噶？ 你有型啊嘛，要搭 lift， 我哋啲贱骨头咪要跑楼梯咯。就算我而家怼冧你啊，都可以入杀手嘅数啊！ 冇理你啊，阿娜，叫你冇理你。 收埋支枪， 白哥， 收埋支枪佢。 你哋都系， 收埋支枪。行埋一边，行埋一边。 我同你讲，我等呢个机会都等咗好耐。你以为我唔知道你以前说过啲咩咩？我忍咗你廿年，头先嗰拳系一直噶。 呢拳系我老婆啊！扶起佢。 啊！呢一拳就系俾你搞到死都死唔得，唔安乐嘅阿霞嘅。 边个阿霞？ 唔关你事。呢拳系我嘅。 咁而家呢一拳咧？ 呢拳冇乜嘢，我系砌你生猪肉嘅。 你听住，你阵间拉我，告我行为不检，喺公众场所打人，咁你满意啊？ 你最多咪打我一身，你而家又咪差人， 有佢打我咩？ 我有。 你？ 廉政公署，你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我有权拉你。 我有权拉你， 告你蓄意谋杀。 行啦，我怕你，你叫咩名？你竟然勾结？ 我叫吕容贤，父子勾结。 而家到我唔认你咯。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扑灭警队内贪污活动。 阿李 Sir 系嘛？我哋系 ICAC， 麻烦你跟我哋翻嚟协助调查。 张 Sir。我哋系廉政公署嘅，请你翻去协助调查。 李 Sir， 我哋 ICAC， 麻烦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 喂，你唔记得请咖啡啊？ 王 Sir， 你涉嫌贪污，我哋已经有足够嘅证据起诉你。你有乜事话好讲？ 杨 Sir， 你旧年嘅收入有成107,000+喎，同你嘅公家根本唔相称。请你解释下， 赌钱赢翻翻嚟咯， 赢钱你赢咩钱啊？ 赌马咯， 净系喺你银行嘅存款已经超过1,000,000，你亦都系3间酒楼、2间 night club 同埋1间舞厅嘅股东，你点解释？ 如果你俾唔到合理嘅解释，我哋将会用新通过嘅防止贪污条例其中一条，收入与官职不相称呢一条嚟起诉你。 请你向我当事人发问啲明确啲嘅问题。否则，佢唔会答你任何嘢。 颜生，你银行1,000,000+点样得嚟？ 我老婆做鸡赚翻嚟嘅，佢每做一次鸡就赚嚟100,000，得唔得啊？ 啊！ 太太话食得饭咯， 阿夫啊， 系， 你知唔知做人最辛苦就系为咗啲咩？ 唔知个老爷， 就为咗食饭。